如梦似在星空下再现，还感觉像尽半生缘，震撼仍然没干，爱念仍然未算，心声却早相欠，情话已伴仿佛没间断，如经过排练爱恋片，看星光在暖，你跟我牵劝，在这夜前从难碰见。这夜情难自禁，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人声空下发现，迷恋你留在我身边，看星光在暖，昨日从来是等，这夜情难自禁，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人声空。